由，反而更轻松，愿意感动，孤单不忐忑。生活，生活，会快乐也会寂寞。生活，生活。 怎分开？ 当一切若浮云， 只有情永在 心中，记一份爱。 再不问，问一声，应否去爱？ 爱海内，一切也应该， 也不怕消失去。 不会难替代， 风声里都找到爱， 未怕分开，纵使分开，亦都知美梦仍会在， 何必感慨，谁会意外，此生不变千海。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，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， 有朝会暂别离， 不会成障碍， 清风里都找到我。 啊 分开，纵使分开，

到你和我今生一起。